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我是王卓。每到周五的时候呢，就会有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今天是我们的黑胶集市，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张嘉玲，我们的老朋友了，弹钢琴的张嘉玲，可以在微博里找到他。欢迎，欢迎张老师。 各位爱乐朋友们，大家好，王卓好。 那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一定也是黑胶的一个录音哈。那这样的录音是怎么样的一个主题呢？ 今天这张唱片呢是苏联最伟大的钢琴大师李赫特演奏的舒伯特的降 B 大调第21号钢琴奏鸣曲，我们在业内呢俗称它叫做960，因为它的作品编号是第960号。这版录音呢是李赫特在1972年的8月6号到11号这期间在德国的萨尔斯堡录制的。它的首版发行呢是由现在的 BMG 唱片公司的前身叫做 Aleolia Eurodisc 这个唱片公司在1973年，就是在录音的第二年首次发行的。但是我们今天听到的这张黑胶唱片呢是苏联的旋律唱片公司，就是这个苏联的国营唱片公司，在1982年引进再版发行的。 那现在我们就先进入到音乐，一会儿呢再和大家继续的畅聊这部作品，还有这个录音，还有就是钢琴家。每到黑胶的时间呢，我们都会有这种时光流逝的感觉，可能音响不是最好的，但绝对是我们感受时间最明显的。 李赫特在1972年萨尔茨堡的这个录音，就是今天我们来聆听到的这张黑胶唱片，舒伯特的第21钢琴奏鸣曲。可以说，舒伯特他的钢琴奏鸣曲，在我的印象里，应该在应该说是在钢琴奏鸣曲的世界里是不温不火的。嗯，他不像。 特别是像在现在国内，我们现在把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是当做一个标准的曲目来演奏了， 没错。 但其实呢，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在咱们国内的推广是受益于这位钢琴演奏家李赫特的，就是他在1958年的时候呢，曾经来咱们国内的上海举办了一场音乐会，当时现场的听众当中呢，就包括像傅雷、傅聪父子，这个在《傅雷家书》当中有记载，还有像我的钢琴老师陈比刚先生。当时也在台下，那么当时那个陈老师就说呢，他说李赫特来在台上弹的是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当时对于中国的钢琴工作者而言呢，对舒伯特的奏鸣曲呢印象就是既觉得陌生又觉得好听，就是其实在此之前大家对他的奏鸣曲并没有太多的接触，那经过李赫特这次音乐会的推广和介绍，大家才发现这是一个宝藏。于是从那开始呢，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在咱们中国国内呢，无论是音乐学院还是音乐爱好者当中呢，就有了广泛的知名度和认可度了。特别是这首可以说是集舒伯特钢琴作品之大成的他的最后一首奏鸣曲作品960，在爱乐朋友当中呢，很多朋友手上都有好几十个版本，因为确实是非常迷人，而且可以听一辈子，每次听都有不同感受的那种深刻的作品。 没错，那这部作品其实是舒伯特最后一首钢琴奏鸣曲，也是应该说是在他的很多钢琴奏鸣曲当中被乐迷们最最了解和重视的一部。 是的，而且这个是我们一般会认为好像舒伯特临去世的时候是挺惨的啊，然后什么各个方面经济方面也不好，但其实呢，舒伯特这个人生当中最低谷是在他的去世前一年，就是他是1828年去世的，但其实他最惨的时候是1827年，那个时候身体也不好，经济情况也不好，人也特别孤独，所以那年他写了《冬之旅》，然后到27年的秋天的时候就开始时来运转了。到28年初的时候，他的一帮好朋友帮他在维也纳攒了一场音乐会，就是他的个人作品专场音乐会，这场音乐会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仅是帮他还清了所有的债务，就这场的票房特好，所有债务全还清了，还买了一台当时顶级的钢琴，这对于舒伯特是一个圆梦的事儿。所以实际上他的生命中最后一年，这个1828年是一个上升期，但是很遗憾，这个上升期也是在最后的这么一个时段了。所以就在他这一年的夏天呢，舒伯特的这个爆发出了惊人的创作力。就在这一个夏天里边，他写了弦乐四重奏、钢琴五重奏，还有伟大的 C 大调弦乐五重奏，还有很多这个像第九交响曲，就是他最大型的一部交响曲，还有 E 大调 Misa， 还有最后三首钢琴奏鸣曲，都是写在他这个夏天当中的。也有可能呢，就是这种爆发式的创作也消耗掉舒伯特最后的能量，所以就在这一年的冬天11月，他就与世长辞了。所以这首最后的奏鸣曲呢，应该算是他在器乐，特别是钢琴创作方面的一个总结。 31岁啊， 31岁 就去世了。好，我们现在就来聆听舒伯特，其实是他生命倒计时的时间来创作的这部伟大的钢琴奏鸣曲。 舒伯特的这首钢琴奏鸣曲，有人说这是继承了贝多芬精神的一个一部作品。而我们也知道，其实舒伯特他在去世以后，他的墓地是葬在贝多芬旁边的。 是的，舒伯特一直非常崇拜贝多芬，但是他们两个一直在之前没有太多的见面的机会，尽管都生活在维也纳。然后大概就是在贝多芬去世前不久，就1827年的时候，有一天贝多芬看到了舒伯特的一首歌曲，然后他特别兴奋，就让他自己的秘书一定要把这个人给我找来，我要见他。所以贝多芬的秘书也在维也纳是费了半天劲算找着了舒伯特。然后贝多芬见到舒伯特以后，就握住舒伯特的手，他说，你是我精神的继承者。你想当时对于舒伯特而言热泪盈眶，肯定是 受宠若惊的这种。 所以为什么舒伯特在1827年精神遭受那么多的打击，其实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1827年的时候贝多芬去世了。贝多芬的去世对舒伯特而言是一个精神上偶像的崩塌，所以他在冬之旅当中的那种绝望跟灰暗跟贝多芬的去世就像明灯熄灭了一样，也是有关系的。另外舒伯特最后弥留之际是在他自己的哥哥家里边，据他哥哥叫费迪南最后的这个回忆录当中就说舒伯特最后对他说的几句话呢，就是他就说哥哥，你求你把我带到我的房间，不要让我留在这个阴暗的角落，为何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我的容身之地呢？然后他哥哥就把他带到了另外一个房间，然后舒伯特就说，他说我要的不是这里，因为贝多芬没有躺在这里。就当时舒伯特已经神志不清了，但是跟他哥哥的要求就是这不是我的容身之地，因为贝多芬没有躺在那儿。所以后来舒伯特去世之后呢，他的哥哥也满足了他弟弟的遗愿，就是把舒伯特呢葬在了贝多芬的墓的旁边。 那真的是就是贝多芬的去世对他是一个很大打击。在贝多芬的葬礼上舒伯特手持火炬走在他送葬行列的最前面的。 是的，但是不是唯一的。 对对对，没错。那现在我们再继续来聆听，有人把这部作品称为是贝多芬之后最完美的钢琴奏鸣曲。可能大家有的时候听的时候呢不见得会有这样的感受，但是的确有20多分钟是他的第一乐章，但直到现在已经有将近20分钟的时间，可能每一个人听着都是沉浸在其中的优美当中。 里赫特来演奏的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第21钢琴奏鸣曲。其实里赫特演奏的这个版本应该说它的速度上来讲是会比有一些其他版本会慢一点点的哈。 嗯，而且可能不仅是一点儿了可能 近代的最近这二三十年弹960的风格其实或多或少都会受到里赫特的影响。 嗯， 那么在里赫特之前呢，这首960录音的不算特别多，当然也不是特别少，但是没有比他更慢的了。 嗯， 包括里赫特自己的那些现场录音呢，有的时候也会比他的这版录音室弹得更快一点，或者说流动性更强一些。这是他目前在市场上能够找到的九版960当中唯一的一版录音室录音，其他的都是现场录音。 嗯， 据说里赫特在录音室里录音是一个就是按咱话说是那种处女座洁癖式的那种风格，就是不能允许自己有任何一点点瑕疵的。所以这种性格在录音室录音呢，很有可能就是会把时间拉慢。 嗯，好的，那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们会继续回来来聆听这部钢琴奏鸣曲的另三个乐章。我是王卓，还有今天张嘉玲，我们在直播间等你回来。 永泊激流，日风沐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绽放华彩。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攻坚克难，奋斗创新的时代，我们坚定信念，畅想未来。春风化雨，面貌一新。 当改革的光阴走过40载，悠扬的歌声也飘过了40年。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特别企划《改革开放40周年经典音乐回顾》。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瓶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瓶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受高空偏西气流影响，今明两天大气扩散气象条件有所转差，雾和霾的天气将有所发展，请注意防护。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南部有轻度霾，北转南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15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8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3，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 FM 974，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从今年11月1号到明年4月30号的半年时间里，长白山西北景区将面向全球游客免收门票，并向全球发出赏雪、玩雪、泡温泉的冬季邀请函。据介绍，今年冬季长白山将全力助推冰雪旅游产业发展，打造观天池、玩滑雪、赏雪雕、游小镇、泡温泉、品美食一整套完备的冬季旅游产品链条，重点在竞技运动、全民健身、冰雪旅游三个方面同时发力，打造山地冰雪旅游运动加景区模式。 据了解，长白山景区在今年五月就已实施惠民五条优惠政策，包括一张门票游三天、专享绿色通道、日出日落星空游等，为长白山景区带来了十足的人气。据统计，从今年五月实施以来，共有210多万游客在夏秋两季游览了长白山美景。最后来关注，最近出游的朋友要注意了。昨天首都机场发布公告，近期首都机场将采取更为严格的安全检查措施，请广大旅客合理安排时间，最好是在航班起飞前2到3小时抵达机场办理乘机过检手续。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舒伯特他的第21号钢琴奏鸣曲，也是在他的都不能说是他生命啊他的晚年，而是在他生命的晚期最后的时刻来写的这部钢琴奏鸣曲。那他的演奏者呢，也是伟大的钢琴家李赫特。在上半时段的时候，我和我们今天的嘉宾张嘉年说到，就是他的这个速度的确是应该说是说所有听过的版本里面最最慢的，这可能也是他当时录制的是采用这种黑胶的形式来录制也有关系哈， 跟他的这个发行方式是有关系的。 嗯， 就是如果我其实我印象当中这部960最早的一次商业发行是奥地利钢琴家施纳贝尔，当时是快转唱片。快转唱片如果要是商业发行的话，这首奏鸣曲至少要6张快转， 嗯， 它一面4分多钟，要6到7张快转唱片，那么它每增加一张，它就意味着成本跟价格的提升。所以在那个50年代之前，即便是唱片公司也不建议做钢琴家弹的太慢，因为不好卖。那么到 LP 唱片，成为市场主流之后，它单面就可以录制30分钟的音乐，所以速度呢就不再成为一个限制它发行成本的原因了。所以像比如说这张黑胶唱片，它第一乐章竟然弹了24分钟，但正好是半面的容量，正合适也不浪费。然后剩下的3个乐章呢在 B 面，这样一张完整的 LP 黑胶唱片作为一个商品也非常合适。所以在这样的技术条件下呢，艺术家的这个艺术的自由就得到了充分的保障。 没错。那像苏联的两位大家，像李赫特、贝尔曼，他们弹其实都超过了20分钟，但贝尔曼还是仅仅到22分钟，李赫特到24分钟， 这个也是比慢。 对。那下半时段我们就来聆听这部作品的第23、24乐章。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第2乐章，永恒的魅力第二时段，欢迎各位好朋友回来，我是王卓。有几个地方可以联络，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关注北京广播之声，点击会一会，或者是黑胶集市。 刚才我们一直在讨论，其实舒伯特他的这部钢琴奏鸣曲四个乐章，第一乐章20多分钟，以至于我们上半时段呢一直都聆听的是他整个的第一乐章，但是现在已经进入到第三乐章了，大概还有才不到4分钟的这个时间，他这个每个乐章和每个乐章之间那个时长相差实在是太多了。 一方面呢是钢琴奏鸣曲呢原先是最早那是3个乐章，后来是贝多芬习惯性的在2乐章跟3乐章之间插进去一个 scherzo， 就是谐谐曲，所以本来3乐章就偏短，再加上呢舒伯特呢其实我们在音乐史上更多提到他是一个歌曲之王，就是他的艺术歌曲是也许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歌曲作曲家，但是他在大型作品上就是交响曲和奏鸣曲方面呢他并不是贝多芬那种特别富于建筑感和这个结构逻辑性式的那种大师，他更多的是靠天才去写作优美的旋律一个接着一个，但是在发展性上呢并没有像贝多芬那么的充分，所以在结构方面呢往往就形成这种情况，就是有的乐章写的巨长，而有的乐章呢就写的很短，全看他的灵感发展到什么程度。 对，没错，刚才我们还聊到了他的另外一首钢琴奏鸣曲，是我小的时候曾经弹过的那首，就真的就像一个歌曲一样。 A 大调奏鸣曲的作品是664， 对， 这个是他最短小精干也是现在被演奏的最多的一首奏鸣曲。 没错，不能说小孩子吧，弹到一定程度都可以演奏。 对，以后我们有机会，因为李赫特这首奏鸣曲也留下了很多版特别棒的录音，我们有机会下次再给大家听。 好的，那现在我们再继续来聆听。李赫特其实他的人生经历特别的，不能说坎坷，只能说挺怪异的， 也挺坎坷。他的父亲是德国人，出生在乌克兰的德国人，他的母亲呢是俄罗斯人，是一个地主家的女儿，但是两个人呢都是挺棒的钢琴家，尤其他父亲，他母亲是他父亲的学生，所以都是出生在一个钢琴世家。但是从李赫特小时候开始呢，夫妻关系就出现了些问题，所以可能没有精力去管这孩子，所以虽然他出生在音乐世家，父母就没教他弹钢琴。李赫特他自己回忆说，他的第一次有意识的去弹琴是8岁了，这歌今天算挺晚的了，而且上来第一首曲子就是我们今天要是学钢琴，它有一教材，比如你从拜尔、599啊、汤姆森开始，李赫特的上来第一首曲子就是肖邦的夜曲。 我们可以想象这个情景，就是可能天才他就是这么诞生的。你拿了一个肖邦的夜曲谱子，他竟然就弹下去了。 嗯， 他如果要是没弹下去呢，可能跟钢琴这事儿后来就拜拜了， 就没关系。 但是他弹完了，他就开始走上这条路了。 嗯， 而且他后来基本是自学成才，他没上过本科。 嗯， 他直接念的是莫斯科音乐学院的研究生。 嗯， 而且一上来就是跟苏联钢琴学派的泰斗那个聂高兹， 嗯， 就是他的研究生导师。 嗯， 聂高兹对他的评价，他说李赫特是那种我等了一辈子的天才学生。 嗯， 终于等来了。嗯，所以是这么一个我们话说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钢琴大师。嗯，所以他的演奏与众不同也在于此，他不是雕琢出来的。 嗯， 而他的性格呢也非常的强。 嗯， 有记载说就是第一次柴可夫斯基国际钢琴比赛，就是范克莱本拿第一名那届，决赛的时候李赫特给他们苏联的种子选手打了零分。 嗯， 而给范克莱本打的是100分。所以好像后来第二届就没再请他当评委了。 所以范克莱本在那一届比赛结束之后回到美国就成为一个英雄式的人物， 可能跟李赫特是有关系的。 是的，100分有一个评委。好，那我们现在再继续来聆听，就是这位充满了个性的钢琴家，他来演奏的舒伯特第21钢琴奏鸣曲，现在已经到了第4乐章。